小唐，怎么样啊？啊，行啊，你们，蓝溪阁和中草堂在这埋伏了五六十号人呢，我就去喝了口水，这么快就死的只剩这点了。 但是他们分散撤了，跑了几个， 那赶紧追啊，一个都别放过，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来找我们欣欣的麻烦。 小唐，不要追得太远，遇到落单的打几个到水里来。 你在哪个位置？ 你放心往水里打就好了，落水的都交给我。 好，知道了。 包子、梅光，把人都拖到水里去，水里有 boss。 boss？ 那我们也去杀呀。 杀不了， boss 和我们同队的。 好，好，梅光，你这个上了。靠，不是说都是高手吗？ 闪开，后面有人来了。 靠！美光，这都躲不开啊，躲爆了你！看我的！ 就这些了，剩下的看来追不上了。 没到最后时刻，我们不应该放弃啊！ 那你去追啊！ 现在就是最后时刻，我宣布放弃。 白痴，走吧，去水边看看。 靠，美光，怎么和老大说话呢？不想混了你啊？把你扔水里喂 boss 啊！ 走吧，去看 boss。 这是什么 boss 啊？怎么感觉这么奇怪？ 你还真以为是什么野兔 boss？ 不是你说水里有包子吗？ 我那是算了。 笑死我。 美光，我跟你说，哎，当心水里飞出来的人。 包子，把人踢回来。 没问题。 干得漂亮。 哎，原来老大在水里吗？ 是啊，只能追到这么多了，还是跑了不少。 没事，跑不远。走，咱们去周围看看，还有没有落单的。 好， 好。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二季，第三集。 拔河。你们蓝溪阁和中草堂两个工会去了60多个人截杀千城，居然死了一半，什么情况？ 星星早有准备，千城是故意在湖边引我们过去，君莫笑和风叔烟幕藏在水里，岸上还有韩烟柔和包子入侵，把人往水里打。 靠，那不就是叶秋和苏慕城吗？两个职业大神呢。哎，这个包子入侵该不会也是哪个职业大神吧？ 不太像吧，这个名字也太弱智了，有这么弱智的流氓高手吗？ 好像也是啊。哎，不是，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暂时只能让各练级区的人注意，看看是不是能在别的地方找到千城了。 那他们不离开怎么办？千波湖这边正好是适合他们等级的练级区啊。 靠，君莫笑他们杀了我们百花谷的副本队。 什么？在哪里？ 千波湖啊。我们的队伍出本，正好遇上他们。 哎，我们是不是该多聚集点人啊？这样或许君莫笑就没有这么大胆子了。 他真的会没有胆子吗？ 哦，蓝河，你有什么高见？ 第十区我来得早，和君莫笑打交道也比较早，从一开始我们就处处落在下风，局面永远都在他的掌控之下。这一点我想夜渡寒潭也是深有体会的吧。这个人从来没有选择过退让，哪怕一时被我们占了上风，但他总是会有后手，到最后吃亏的依然是我们。这夜渡寒潭你也有一样的体会吧？ 喂，你说你的，你怎么拖着我呀？ 蓝河，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君莫笑也就是叶秋，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圈的顶尖高手，他在网游中的经验也很丰富，面对这样的对手，退让就是最大的胜利。 靠！ 还有，全明星周末，我想大家都看了，叶秋使出的龙抬头，职业选手们都在解读城市要复出的宣言。他现在在第十区建工会，有可能就是要自己组建一支战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日后我们和星星工会的竞争肯定是无法避免的。 既然无法回避竞争，你又说在他面前我们只能选择退让，那难道等着星星发展壮大反过来把我们吃掉？ 烟雨会长别急啊，我还没说完。如果星星真的是为了战队而建，那他们进入神之领域也是早晚的事。神之领域可不像新区，如果他公开自己的身份，光靠叶秋这个名头就会有多少追随者。 哎，这要真公开了，我觉得星星的势力瞬间就可以挤上前十。 其实我也超喜欢叶秋的，这能和他一起开创工会的话，我心里都有些痒痒的。 靠，说什么呢？哎， 我开玩笑呢。 你的意思是和君莫笑真正的对抗最终还是在神之领域？ 没错，散人到了五十级就不能在普通区升级了，也就是说君莫笑应该很快就会进入神之领域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哎，我这是怎么了？怎么说完这些就好像卸下了重担一样？ 既然君莫笑的威胁这么大，那我们更要把他掐灭在第十区了，最好让他一直无法进入神之领域。 怎么掐灭？现在是他要把咱们的精英团队全给掐了。 蓝河的话还是有道理的，至少目前我们真的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照这么说，他要是真成立战队重返联盟，这对职业圈也是有影响的吧？那我们都把这个情况向上面反映一下，上面会派出职业选手来干涉一下也说不定呢。 但好像职业选手对于叶秋复出的态度大多是挺期待的。 俱乐部态度才是关键。 俱乐部的态度， 俱乐部， 我决定了，我们中草堂采纳蓝河的建议，在新区里选择退让，我们就先撤了。 天南星这家伙有点古怪啊，这么干脆。 现在各队都是紧张冲刺季后赛的时候，这个时候让职业选手分心来处理网游里的这些破事，也未免太不合适了。自己不想搞了但不明说，指着咱们去找俱乐部，他们好捡现成便宜呢。 我靠，这家伙也太阴了吧，真不是个东西。 他们大可不必如此，君莫笑想发展工会重返职业圈，肯定会有人比我们更加坐立不安的。难道不觉得嘉王朝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很古怪吗？ 没错，第十区大大小小的工会君莫笑都合作过，唯独没有嘉王朝。 哦，难怪我之前问陈叶辉这事儿他是那种态度了。看来叶秋和嘉世有矛盾的传言不假呀。 而且嘉世今年季后赛肯定没戏，他们完全有精力来网游里对付这个君莫笑。 嗯，先隔岸观火，不过现在的情况也要先应付过去才行。 那就还得麻烦蓝西阁代表我们去跟他暂时讲和了，毕竟你们蓝河会长和君莫笑打交道最多最久，比较了解嘛。 哼，有道理，你去吧蓝河。 靠，怎么说到我身上了？想杀就杀，杀不过来就讲和，那家伙是这么好说话的人吗？我没有把握。 没关系，这世上本就没有百分百的事儿，你就尽力而为吧。 哎呦，说得好听，到时候谈不下来，这帮家伙说不定会反咬一口，怪我们蓝西阁。总会长怎么想的呀？这种事也能答应？不行，我搞不定。 哎，搞不定你可以先去试试嘛。对呀，大家又不是说非逼你谈成不可，只是觉得你机会比较大。你是也不是就这么说，太寒大家的心了。 嘿，这夜赌寒谈真是……哎，算了，懒得跟他说了，下线假装掉线吧。 好友蓝河已下线。 哎， 我还没说完呢。蓝河这是掉线了？ 陈一郎，去劝劝你们蓝河，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利益。 他说搞不定。 夜的寒潭，我们霸气雄图的副本队没被君莫笑偷袭吧？ 放心，已经安全进副本了。倒是烟雨楼的副本队有会里人看到刚被君莫笑给灭了。 那就好，让大家都多提防点。 好， 要不就夜渡寒潭兄弟去吧。这第十区除了蓝溪阁，就你们霸气雄图和君莫笑打交道最多，想必也很熟了嘛。 靠，背灯蛋，你坑我呢。 各位，我们工会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和叶秋之间肯定是充满火药味的，我们去恐怕会弄巧成拙呀。 还是老大好，这些人说的容易，虽说叶秋好像没有因为站队的关系就对我们另眼相待，可杀不过人家才去讲和，我才不去撞这枪口。 小游，这个计划可是你出的，那你说谁去合适？ 好友蓝河已上线。 哟，蓝河会长回来了， 要不咱们投票决定派谁去找君莫笑？ 我反对。 靠，蓝河还真是打死都不肯去啊。 夜渡寒潭，那就你去吧。哎，那咱们就先说好啊，这事儿谈成怎么样全依着夜渡寒潭，谁也不许有怨言，怎么样？ 老大。 行，嗯，就这样， 我没问题。 去吧，夜渡寒潭靠你了啊。 靠，为什么是我呀？事儿怎么跟君莫笑开口呢？早知道有今天，我就不该掺和这事儿。算了算了，丢人就丢人吧，豁出去了。 大神，商量个事儿呗。 你说， 咱不打了行不？这次我们认栽了。行。 哦，想不到君莫笑这么好说话。 割地还是赔款啊？ 啊，什么意思啊？ 割地就是千波湖就让给我们练级啊，赔款的话就是老样子，我开材料清单呢。这投降嘛，不都是要割地赔款呢？让你们二选一，很人性化了。 这个我们得商量一下。大神，你先把清单发给我看看，可以吗？ 行。 我靠，这么长的清单，这家伙是早有准备吗？ 他怎么说？ 这是君莫笑开的材料清单，大家看看吧。他的意思是，要么把千波湖让给他们练级，要么就…… 我靠，他怎么不去抢啊？ 坦白说，他一直以来赚材料的收益远远好过去抢。 这个也…… 不过我也算了下，如果由我们几家来均摊的话，这份清单倒也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内。 蓝河，你到底哪边的呀？ 我只是帮大家认识他的风格而已，他从来都是这样，会让你很肉疼，但是又不会逾越你心里的底线。 不管了，我还就不信了，千波湖那么大，他就那么几个人，还真能攻全场了？ 烟雨兄说的是，我们呼啸山庄也不怕他。 那既然烟雨楼和呼啸山庄也退出的话，那也就没有什么谈下去的必要了，我们霸气雄图就先撤了，各位随意吧。夜渡寒潭，你待会儿再去跟君莫笑谈一下，只有我们一家的话是什么价格。 好，明白。 哎，君莫笑开的材料越来越难凑了，仓库里好几种稀有材料都被他给搬空了，还差一两个跟他说说先欠着好。君莫笑旁边这是夜渡寒潭， 让你们的人把工会名字挂上，免得误伤了。 哦，好的好的。 啊，原来霸气雄图也私下来找君莫笑讲和了呀，我说刚才怎么那么干脆。 我靠，蓝河，你来这儿干嘛？ 你来这儿干嘛呀？ 哦，那个大神，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行。 那个材料我凑齐了啊。 您已向玩家君莫笑发出交易申请。 好，哎，记得也让你们的人把工会名字亮出来啊。 交易成功。 好。 哎，别急着走啊，蓝河。那个，其他工会现在有什么打算？ 老大，你以为我是你派出去的卧底吗？ 我是问你其他工会，又不是你们蓝溪阁，你们的打算我现在很清楚了呀。 不知道，不知道。 你这就不对了。作为蓝溪阁的骨干，你绝对有义务，也有责任，将其他工会的情报提供给他们的敌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我们现在是朋友。你护着别的工会，你算怎么回事？我鄙视你。 我靠，您知道是鬼扯。哎呦，但怎么听起来好像迷之有道理。有的呢决定就在千波湖继续跟你耗下去，但其他工会具体怎么打算我确实不知道。 哦，那你们之前让夜渡寒潭当代表来谈是有什么后招吗？ 哎呀，果然这家伙没那么容易放松警惕啊。这个就涉及到我们蓝溪阁的利益了，我有理由不说了吧。 哦，那这么说果然是有后招啊。 靠，套话了这是。 千波湖这种环境估计你们是没什么辙了，难道是想找外援？找外援你们就得告诉他们对手是我，那这样的话赶来的人也不会太多呀。 哎，不不不， 哎，你别不信啊，你去你们战队问问，打水战就是黄少天也不敢来。 战队里的人多着呢， 那人全来打网游，战队成绩不要了。 我们一家出一个人不就行了？ 要惊动这么多家战队啊，这多不好意思。 哼，你怕了啊？喂喂，这家伙难道是掉线了？ 你吹牛啊你，刚 QQ 上问了一圈根本就没有战队说要派人来啊。 我靠，我怎么忘了这一层啊，这家伙哪个战队不认识人啊。那是现在晚了，我们要明天才去打招呼呢。 我是不是听错了？你们这是俱乐部老板还是战队队长啊？打声招呼人就来了，你当是召唤兽呢？编，接着编。哟，小唐那边发现了一队人，我得先过去了。 啊，哪家的？ 你们家的。 靠，不是刚说好了吗？ 骗你们，是烟雨楼的。 说起来，烟雨楼之前已经被灭过一次，难道又是那个队？刚才他们总会长烟雨锁楼这么不当一回事儿，也真够倒霉的。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小唐他们已经搞定了。哎，咱们接着刚才的话说。 哼，我和你已经无话可说了。 你们的副本队过来了吗？发现其他工会的记得给我打声招呼啊。还有你也要来这边练级的吧，也盯着点。 我不是卧底。 你之前不是一直强调你是卧底来着吗？ 那是那个号 都一样，你记着盯着点啊！会里又发现了一堆人，这下真得走了。 这次又是哪一家啊？靠，这效率真高啊！幸亏我们来和他降和了。 说出来真是有点不好意思，还是烟雨楼。哎，他们这警惕性也太差了。走了。 老大来了。哎，老大，这边这边。 大神，我们这次怎么打？ 这次我们主动一点吧，直接在岸上伏击掉算了。 去哪儿伏击？ 来，跟我走，我们就在往空击城方向的路边埋伏。 好。 嗯。 美光，待会儿我们冲上去以后，你就放出所有的召唤兽，尽可能的封堵我们包围时所留下的空档。 嗯，好的。 其他人还是老样子，注意互相协作。 没问题。 那儿怎么样？那边那块巨石后面。 嗯，可以。 哎，老大老大，我们躲在这里，虽然他们看不到，但我们也看不到他们呀。是不是要跳起来？哎，能看到啊，跳起来就能看到了。 包他，不用这样，蹲下藏好。 哦，他们还有多久才来啊？ 没多久了。 你怎么知道啊？你该不会是乱说的吧，美光？ 从他们刚才的位置到这里的距离，再加上移动速度，时间是可以准确计算出来的。 是吗？ 他说的没错。美光，刚才那一队过来的时间你能算出来吗？ 嗯，不出意外的话，他们需要7分21秒就可以到达这里。 嗯，差不多，算下来应该快到了。 那要不我们再往前走点？ 就这儿吧，杀完咱们还要回千波湖呢，时间上这里咱们最合适。大家待会儿注意听啊，通过脚步声的大小可以判断对方的距离。 好的，老大。 来了。 啊，哪里哪里啊？ 大概还有20个神位格的距离。 刚才22，现在20。过来了，咱们蹲着走，绕到他们背后。 大家小心点啊，免得又被君莫笑给灭了。 没这么倒霉吧，咱们不是刻意绕到这边来了吗？ 还是赶紧进本比较安全。 就是现在，上！ 靠！老鼠夜幕， 别想跑！ 右边，往右边跑！ 千城到后，雷光，开张完胜！ 好， 交给我吧！ 靠！金波少爷在！ 解决一个！ 哎，韩彦荣，你给留几个？ 总共就5个， 剩下的都是我的， 还有我呢。 美光，你这家伙就别来抢了， 都赶紧的，杀完了还得千波湖呢。 去刷本吗？ 到副本门口等着，算时间，其他工会快要刷完出本了。 这你都知道？ 他们用的都是我写的攻略，各大工会的精英团都在打击榜，怎么配合更合理，大概要刷多久，一眼就看出来。 靠，这都行 啊！可以是老大， 搞定了，走吧，看让他们也尝尝被埋伏的滋味。 好好好，啊， 千魔湖的副本入口比较多，大家分开守不同的点，除了蓝溪阁和霸气雄图，其他工会的副本队遇见了就直接动手。刚才分配的点都到了吧？ 我到了，我也到了。 到了， 到了。 大家记着啊，能杀多少尽量杀，杀不过的就报位置。 好， 好。 嗨，老大，我呢，我呢。 报的，雷光，你们先去练级吧。你们等级还差一点，在千波湖这边没什么经验，这里先交给我们。 老大，没有我们你们能行吗？ 还行，不行再叫你。 没问题，随叫随到。走吧，雷光小弟， 你滚啊！ 那大神，我们就先走了。 嗯，去吧。 哎呦，我运气不错呀，我这儿有2队人，黄蜂和中草堂的。嗯，默默运气真好，我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这儿有蓝溪阁。 蓝溪阁不用管。牧城，你那边怎么样了？ 哼，如果职业比赛都是这样打就好了，一上去他们就全逃了。 你杀到几个？ 目前2个，还有一个不知能不能追到。大家呢？ 哎，我这暂时还没有。 哎，我这有了，踏破虚空的。 你1条5能行吗？ 我试试。 小唐，思路不错。他们这个队伍的配置和虚空战队一样，只有先拿下牧师，才能有希望全灭。 差一点。 你刚才的打法不对。 为什么？ 你利用对方的角色作为道具来控制多人的战术很好，我之前也是这样操作的。可是我们的职业不同，你的技能冷却和法力都跟不上，是控不住场的。 那就能杀几个算几个呗，总之我尽力而为。不好，他们下水了。 你也下水，等我提醒啊。 好， 落花掌推一次，天机跳，元武棍跳，龙牙绕过去，就是现在，加紧杀，手速够快的话能杀掉。 好了，牧师解决了，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一个都没遇上。 我这边搞定了，这一片估计没有别的队了。 哎，早知道和你一起了。 我杀掉了4个，正在追第5个，应该能赶上。小唐在哪个方向啊？需要我去接住吗？ 不用，在我附近，我去接。这会儿副本里的队伍应该都刷完出来了，我们去罪恶之城吧。 罪恶之城？ 那里的等级虽然比千波湖低一点，但也比在乙图上刷怪经验多，他们也是要刷的。 好， 来了， 马上到。 只万人歌颂，是最。